城寨在清朝覆亡之后就是一个没有皇冠的地方，但是它有自发的秩序。我是游师傅，你看的是城寨。 继续讲我们社区的事。 你知不知道哪个作曲家叫萧史塔歌为契？ 什么契弟话？ 那你喜不喜欢肖邦？ 那你用个雕框来。 咁你有冇听我个小提琴家叫史必华波库？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 ？D 大调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哼，你不知道，所以你就要听怒汉推鼓。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见。 怒汉推鼓， 城寨在清朝覆亡之后就是一个没有皇冠的地方，但是它有自发的秩序。我是游师傅，你看的是城寨。 好，来到最后一节。哇，时间过得很快。我在想即是因为我初来节目想想就说阿南就说怕我说个半钟，我怕没事说。 没事过做这么 久。没事过 紧张。 我们pop 咗你個 cherry 嘅，其實大舊都話：喂，我即係其實唔係咁驚嘅，做節目之前你做兩個鐘撈鐘頂一頂都係冇問題啦，係咪？ 冇問題，依度時間過得好快。 同埋最緊要係講啲你自己熟悉嘅嘢啊嘛。嗱，有個新留言就 Anita 就話 Anita 虛又話人情味雞蛋仔，缽仔糕婆婆，我唔知佢點玩啦呢三樣嘢。 誒、欸，呢位我街坊嚟㗎喎。 原來你街坊嚟㗎。 係啊 ，Hello Anita。 Anita， 佢講係咪密碼嚟㗎？人情味雞蛋仔缽仔糕婆婆係咪叫你買俾佢咧？一陣 可能都係， 可能都係啊嘛。 佢哋成日叫我買嘢食嘅。 啱啱留言啊嘛，喺度叫阿南買嘢食啦。其實啱啱你講嗰啲嘢咧，咩缽仔糕啊、婆婆嗰啲，其實就係以前喺領展前嘅街市都有。我細個咧記得，即係放學就同阿媽咧拖隻手啊，做功課一陣咧就反醒目啲，做快啲就買缽仔糕俾你食，兩皮咁樣或者茶葉蛋之類。而家冇曬呢啲嘢噶嘛。 就算有都可能係一間即係對外商店賣賣快餐啊嗰啲，點都有茶葉蛋嘅，缽仔糕少啲啦。都有，我哋正街 變咗缽仔王啊嘛，正啲仲有， 同埋寶翠園對面咯。 啊，寶翠園 對面有間潮州嘅酒樓，咁啊門口有個阿婆喺度擺賣 缽仔糕。有嘅。 同埋你皇后街嗰個好正，食肆嗰個食中心有啤賣，有啲潮州嘅果賣啊嘛，嗰間係好出名。 乜都有，啲意大利餐都有得食啦。 咩 A B C 乜差嘢咩咖喱 嗰度， 就係 A B C 咯。 嗰度我前嗰度做嘢嘅附近。 咩尼泊爾咖喱？ 所以反而而家所有街市上面嗰啲餐廳咧，都差唔多係全區最有味道嘅餐廳，大家都好中意。 即係反而係我覺得新區，即係反而冇曬啲餐廳，係翻啲舊區仲有，即係政府經營嘅熟食中心先有呢餐廳噶嘛。 反而依樣嘢即係政府做咁多嘢之中做得最好係算依樣。 我覺得唔係好唔好，我有時同啲即係貪口同啲老實傾偈，佢話其實我哋啲租都貴好多，佢都 有正人嘅， 都貴。其實佢係同個市值租金有掛鈎噶嘛，只不過係比出面都低啲。 當然啦， 但都頂得順嘅， 都已經即係已經其實喺咁多 policy 上面算太差噶啦， 即係喺咁多樣差嘅嘢當中，呢樣叫冇咁差咧。 即係當你咁所有都咁差嘅時候，呢樣你已經覺得好好噶啦，即係因為做得正常嘅，你已經覺得呢個政府好好噶啦。 即係好似我同黃錦星比我好靚仔一樣啦，係咪先？啲嘢我同六八九比我都自己好靚仔啊，即係同個最差嘅比啊嘛。嗱，先即係講翻新舊區個對比啊。其實我諗緊係咪啱啱就係上一節係話。其實係咪呢啲新嘅即係大型連鎖即係密封式商場，就係、是、你哋搞呢啲地區活動嘅天敵咧？其實點可以有冇得抗衡咧？ 大嘅連鎖商場係咪我哋嘅天敵？ 係啊，即係啱啱我講嗰啲，譬如蛋糕樓嗰啲蛋糕即係咩咧？一棟嘢下面全部商場密封嘅，然後停一場上面一棟棟樓。其實係咪呢啲格式嘅私人屋苑就好難搞地區嘢咧？ 絕對係啊！其實太古咧就唔止我之前有搞嘅。咁就之前有個街坊咧，就好似想喺太古，即係啲空地度咧就踢波， 空地，即係喺個商場範圍內。 好似係商場出面嘅， 係、 都係行人路嘅範圍咁嘅商場。 業權唔係佢嘅， 唔係呢樣嘢要講解少少嘅。好多商場咧就呢個政府規例嘅，佢有個 lot area 㗎啦嚇幾多。咁通常咧佢就會計 睇唔到咧，偏緊你喺呢度講緊 嘢。即係你個 lot area 咁多啦，總之咁可能佢要你 30% 40% 係做一個公眾地方俾公眾用嘅。 哦，即係必定嘅呢樣嘢。 睇下邊個商場，但大部分一定會有呢啲咁嘅地方嘅。 哦，即係好似嗰、那個咩喜歡你嗰度有個位置就係公眾 area 嚟嘅。係 啦， 即係時代廣場門口嗰堆嘢嗰個位置。 係啊，全部公眾 area 嚟。咁、我即係純粹諗下，而家我哋網絡世界咁發達啦、我哋嘅宣傳方法，我貼唔到 poster 啦。我可唔可以網上動員照落去佔領佢嘅地方咧？ 當然可以啊。 係咪先？即係呢個都係一個諗法嚟嘅喎。我覺得即係唔係一個如此天敵，佢有佢嘅，佢有佢咁樣，我唔識點講，我啲中文唔好啊。咁即張良計郭良梯啊 ，exactly 啊，咁我哋都可以玩起呢啲嘢。 其實可以做一個人肉廣告版，而家咪有啲收錢阿姐咧，就孭住個好高嗰啲廣告咧， 前一塊後一塊 啦。其實你就可以你哋做嘅，我喺入面即係太古做得唔得先？係咪？你 五條 Avengers 咁去咯， 咪咯，係喎有型嗰樣嘢著埋嗰個 cosplay 嚟玩都得喎。 係啊，叫埋幾個報紙過嚟報，聽下爆場， 咪諗得 到，係穿咗橋，死啊穿咗橋添，都唔緊要，喂流動快閃啊，玩係點捉係咪？ 佢哋嚴陣以待啊，佢哋驚佢哋啊。 係啊，同埋即係你啲宣傳品，你唔貼地出嚟唔漲噶嘛，即係唔掂地下咧。 係，你自己都著住衫，我做人做宣傳品，你過嚟掂我過你咩啊？跟住我唔好意思，智慧打咗你一拳嘅 ，sorry 啊，你嘅問題啊。 其實即係啱啱都係即係有一拆嘅呢一類嘢，同埋即係可能有時你話齋有啲公共空間咧，其實係。佢淨係俾個管理權間公司啫嘛，佢係要俾你啲街坊用噶嘛，咁啊繼續爭取。當你爭取多咗，即係啱啱可能你講啲睇波團或者睇一百毛啊，啲街坊都有需要嘅時候，咪慢慢管理公司都有壓力，要開放啲公共地區俾大家申請用咯。我覺得唔係話呢啲係破，即係唔可以即係破除嗰啲格局噶喎。 同埋去到咁上下，如果做到呢樣嘢，管理公司睇到，咦唔係喎，幾有 feel 喎， 同埋 有人氣， 同埋有人氣都有人嚟消費噶嘛，係咪、你口渴會麥當勞買嘢飲噶嘛，死蠢嘅，我話嘅唔怕死蠢咁樣管理層。 所以你佔領區嘅佔領區入邊嘅麥當勞啊、大家樂啊、大滔活啦，其實應該非常感謝我哋呢班咁樣嘅佔中廢青。 其實商場講嚟講去就要人流啊嘛，係咪 ？Exactly， 做到。啲咪好咯，從一個商業角度嚟拋嘅。 聽住啦，呢一集大家應該 send 去嗰啲領展嗰啲高層聽啦，要同埋嗰啲咩太古嗰啲啊， 唔緊要，我哋 新鴻基啊，咩信和嗰啲得噶啦，聽眾會即係會 share 去俾你聽啊，即係總之係人流啊嘛。嗱，我哋即係今集就翻我哋點樣擺呢個獎喺度咧，其實就係想阿南咧就講翻你搞呢、這個 恭喜曬， 睇一百恭喜曬，呢個獎係你嘅，屬於 恭喜曬， 屬於你嘅獎，兩個獎係嘛嗱。即係你之前就組織過呢個睇波，頭先講兩都講咗啦。咁、譬如之後嗱，因為香港對中國對呢個風潮咧，就即係過咗啦。咁之後會再搞咩波？譬如英超咁搞咧？ 英超嘅性質唔同嘅，因為佢本身係由一個收費電視台播啦。 咁、如果播係咪會觸犯到呢啲版權嘅嘢咧？就會 搞得咧？佢哋即係有權要求我哋去賠償咁。 哦，譬如一搞咗捉咗之後，影咗相捉到啦，就必會就可以有民事起訴咁樣。 係啊係啊，因為損害到佢哋嘅利益嘛，佢哋覺得。 咁我有一個問題喎，咁譬如茶記播呢啲波，咁佢係咪要同佢申請 license 啊？要噶，唔同噶。其實茶記佢攞申請，佢有線公眾地方播咧，係貴好多，我唔知道千幾要幾千蚊嘅嘢。係 八呢個係。 哇咁貴㗎！ 8888 一個月嗱。 係啊，一個月8888。 譬如即係同 now， 譬如攞個英超喺間茶廳播，佢要俾8888。 係啊。 幾好意頭喎、申請得過啊！ 所以攞下如果啲係細， 幾好意頭嘅掠食方法， 8888，唔係條數好難為喎。你根本你做生意係要靠翻台啊嘛。你嗱，你睇波嗰陣時咧，你係啲人會即係半場走咗去噶嘛，睇下成場兩個鐘頭噶嘛。可能佢兩個鐘就係固定消費咁多嘅啫，完就完噶啦。我呢個都唔係老喎， 所以佢哋咪最低消費嗰啲咯，成40蚊啊，50蚊。 等等先啊，計計條數8888。啊、如果你話有四五十個好鬼中意喺街度睇波嘅，有揾個雜誌都唔係搞唔到 嘅。咁就要同佢哋傾傾。 係喎，呢一個有諗。 喂，即係講真，即係點解？即係其實都要翻到一個好基本嘅問題，就係點解咁多人 個個屋企都有電視㗎啦。 點落街睇咧？ 點解要落街睇電視咧？ 就係一直可以 捕捉到呢種感覺嚟 嘅。唔係，就係我哋其實咧去睇波咧就係、是。人波，咩嗰啲啊？一齊吊啊嘛，一齊吊先好玩。 氣氛啊嘛， 啲氣氛。 睇波最緊要氣氛。 梗係啦，就算入波唔入都有氣氛喺度。係咯， 即係諗下我哋，即係上次山道搞波都成千人㗎啦。 嗯，係啊，成千人。 成千人嗰個位， 成千人， 即係排排嗰個斜都企滿曬人。 我俾我去到，我哋嗰陣時啱啱做完啲地區工作定乜鬼嘢。跟住咧係逼曬嘅，我哋要爬一個六尺幾高嘅嗱跳上去，再入先入到去揾到佢哋，咁即係變咗係好虛冚。咁啊講真，如果你咁樣計嘅話，其實每人俾八個八啫， 好平喎！喺街睇波爽好多喎， 係嘛？ 分鐘揾啲阿叔可以賣埋啤酒添，賣埋花生。 唉、或者啲傳統小店咪叫佢蓋賣下嘢咯，有問題 嘅。上次咧。在個山道下底有間嘅西餐廳啦，咁啊為咗呢個播波活動咧，佢專門推出咗一個薯條套餐喎， 即係拎走嘅， 係薯條加汽水20蚊， 醒翻呢啲咪 區 堅正喎， 佢一軒一年， 呢啲咪醒目咯真係。喂，其實即係搞啲波咧，可能香港地區波啊少啲啦，其實可能即係揾啲免費波睇翻咧，就即係可能即係唔係話有線撈唔播啲，冇嚟播下咪得咯，係嘛？分分鐘咩播翻咩南華對東方嗰啲懷舊大戰有噶嘛？呢啲仲有啲，用得叔會睇噶咁啊！ 而且都會睇嘅，但係香港隊就真係有翻個，即係大家入到去喂。 同埋之前即係其實唔係就睇波，係為啖氣噶嘛，諗住就出氣揾中國隊。我哋嚇就算唔贏守和都好嘛，就係呢啖氣先街坊先出到嚟啊嘛。喂，大問題。而家啖氣好似大家消咗氣啦，即係中國隊個鄭智又七七地咁樣啦，係咪先？咁嗱，如果再搞波，你就諗住即係會唔會有咁大規模先？ 我諗相比起話要大規模啦，我諗之後可能係恆常化啦，即係可能 一個一鑊，一鑊 即係世界盃決賽咁啊，梗係 哇，梗係搞啦！咦，唔係喎，但世界盃可能係有線撈，有攞咗保險權，你就冇得玩㗎啦又。 唔緊要，但係上屆咧就個世界盃決賽咧，咁就喺其實中大咧佢都有播嘅。 但係中大佢唔係一個即係完全對外嘅公共環境嘛，又唔知係咪唔知叫係唔係？ 佢都叫公共啊， 咁但 係 你出 資入 八十八啊嘛， 唔使理㗎，嗰次係 豁免。 大台 TVB 大台 哦，如果係大台播嘅就可以拎著公眾播嘅，因為嗰本身係喺免費嘅大電波睇到嘅嘢， 即係佢本身都預咗你係免費睇，咁佢都係賺廣告收益。 死啦！咁你就要同要多謝 CCTVB 添，要即係要佢哋爭取多幾場世界盃，你哋先可以多幾場播啊嘛，使即係喺出面。 都係咁講。 嗱咁講翻呢一百毛先啦。嗱，其實一百毛我見到咧，佢哋有個係咩強行係咪叫強行轉播啊？ 我哋叫強行轉播，西環最正 咯。西環最正係你加落佢哋個名先，真係定真係最正先？ 後面嗰四個字係我哋加落去嘅，想歡迎 強行加上去。好奇怪，因為我打一百毛睇強行轉播出你哋嗰個啊嘛，即刻出嚟啊嘛。但係問題嗰時係幾多街坊睇㗎？你嗰啲個頒獎禮？ 呢度就百幾啦。 但喂，阿林可以幫我哋去段片咧，係講呢個愛是永恆嗰段片啊，麻煩出一出先。好，頭先就播段片咧，就係揾落嚟嘅，喺呢個播翻你哋街坊咧睇呢一個何國榮咪唱嗰段睇先嗰段咩啊？是永恆嗰段嘢咧，係成個唱一齊咧幾版一齊唱噶嘛？喂，其實嗰次你哋正街邊大概有幾多觀眾咧？有 我諗百零二百人到啦。 哇，幾過癮喎！真係，我諗啊，嗰段係人人都識唱噶嘛，即係岩木先嚟，佢哋係有個熒幕，好似成班街坊嘅集體唱 K 噶嘛，幾過癮！我呢個係即係香港係近唔好話十年啦，廿年都冇呢樣嘢噶嘛，係咪啊？ 係啲街坊都 enjoy 嚇。 同埋我哋以前係細，即係好細個，十幾歲或者幾歲咧，係睇緊盧海鵬同埋呢一個嘅咩廖偉雄咧，咪唱住你空虛嘅。但問題係嗰種嘢冇咗，而家調翻轉喺街外做呢樣嘢喎。但你覺得會唔會好老餅呢樣嘢？啲後生仔嚟講，唱翻呢啲又係《歡樂今宵》嗰味嘢嚟嘅， 唔老餅喎。我見到即係嚟睇嘅好多都係後生仔、後生女喎。係啊。 同埋一百毛佢呢個節目好在咧，佢啲內容就係真係老，即係好巷咁，係老少咸宜噶嘛。 嗯。 即係唔係可能就係有啲人話就係嗰套咩《無間道》咩《無間造》咧，或者咁粗鄙嘅講老母咁，係咪粗口嚟噶？ 哇，好正喎！ 咁現場有冇啲街坊即刻唔好聽，唔好聽阿強仔有冇咁樣咧？啲街坊。 冇噶，佢哋個個都會 enjoy， 唔理噶啦，一齊唱啦。 哦，多唔多小朋友咧？ 小朋友都少啲，係啦，多數都係即係可能廿幾三十歲啊，或者係一啲放咗學嘅學生。 即收工落嚟睇係嘛？收工之後，但係嗰次今次反應空前咁好咧。你當初你哋點同呢一百毛接洽嘅咧？ 冇噶，我哋都係即係睇個林日曦嘅 Facebook 係嘛？我哋。 我哋聽從佢嘅指示咁樣。 聽從佢意思，即係佢 Facebook 就話，如果大家想攞呢個轉播，就 PM 佢聯絡咁樣。 佢嘅意思直情係話，唔好諗啦，快啲去播，係嘛？咁 點播？即係核心係拉嗰度點啊？ 街頭咁播咯。咁因為今次其實我哋唔係最先公布我哋會播嘅。 嗯。 咁之前都有中環啊，即係拓展公共空間。 沙田啊， 同埋呢個 美夫家政。 美夫佢即係之前都有同我哋合作過。咁佢喺嗰個播足球嗰度，其實都幫過佢哋，即係解決一啲技術嘅問題。 嗯，都係摸黑手就係你啦。 係啊， 幫佢哋解決技術問題。 幫咗大概8-10區左右啦。 哇，好犀利！ 咩啊？你幫8-10區搞呢啲公眾睇電視？ 遠至屯門其實都係由即係我去負責幫。 屯門西鐵橋底嗰度。 係啦，其實佢哋嘅發電機咧係喺觀塘度，即係有街坊因為搞唔到，所以調動過去嘅。 哦，調翻屯門嗰度即係用。 係啦。 即係其實啱啱你講咩四寶啦，係咪？其實應該就每個地區都有自己四寶，然後就譬如唔知邊個辦事處擺呢堆嘢，就有嘢就攞拎出嚟用啦，嗰堆嘢。 係啊，咁但係有啲街坊因為第一次搞活動，咁佢哋本身冇同區內啲社區組織冇個網絡，冇個聯繫，咁所以佢哋唔識借嘅，咁啊純粹喺 Facebook 上面啊嗌救命啊！ 喺邊度喺？嗱，如果即係同啲聽眾，譬如想搞咧，揾你點揾你先幫手，其實支援之類嗰啲。 我諗入去西環變幻時個 group 入邊大嗌 OK 㗎啦， 大嗌啊！ 你嗌得啦， 救命啊！唔識播嘢啊咁樣，係嘛？自然，即係有人招呼你嘅幫手。 唔好叫招呼嚇， 呢套嘢要寫個 menu 出嚟。 要㗎，咩四寶啊？譬如點攞信號啊？啲發電機點搞之類。 懶人包咁樣叫做係嘛？ 落街睇波，唔係落街睇電視懶人包。 系 咯， 要整個嘅真係要。 系， 整完之後我哋就擺翻可能我哋個 page 同埋我哋個 group 可以拎出嚟分享俾大家用嘅。 嗯 嗯， 同埋可能唔止話做呢啲難包，可能遲啲可能播戲啦噶嘛。 嗯， 譬如嗱，啱啱就講我哋無線喺明珠台或者喺無線播乜，我哋就可以應該可以唔需要負法人責任播嘢噶嘛。咪揀啱無線播啲咩 hit 嘅嘢，咪喺街播咪得咯。 以我理解應該就 OK 嘅，因為之前有即係其中一區土瓜灣嘅街坊，其實就 send 個信，即係去無線嗰度啦，就問下啊可唔可以咁去轉播嘅。咁其實佢封信就講咗，只要係實時嘅廣播咧，即係你唔好錄低咗佢，然後去到另一個時間再播咧，咁都冇問題。 即係總之 live 就係。真係要 live 嘅。係啦。一定要 live 嘅。 咁學到樣嘢啦，真係。即係有時即係咩咧？有時 CCTV 必成日插佢咧，而家就留翻少少。因為真係要靠佢揾啲好嘢翻嚟播啲街坊睇啊嘛， 因為點解已經放棄咗其他 啦？喂，其實而家電視台有咩睇？因為即係你一百毛呢一班長咧，就因為所謂啲咩四台聯播啊，乜乜叉叉嗰啲冇人睇，先人睇一百毛啊嘛。調翻轉就係因為呢個電視市場枯萎咗，啲人先睇上網睇電視啫，係咪？ 電視市場係太傾於依個香港50歲以上嘅人口。 點解？ 佢所有嘅節目，我之前睇翻，我唔知邊度睇到啊。咁就話而家平均咧收睇無線電視嘅觀眾嘅呢個中位數咧，係真係50歲， 差唔多啦。因為佢哋係呢班人即上網， 因為你已經變咗一個地區電台啦嘛。以前嘅無線好有野心噶嘛，係咪？以前嘅無線電視係覺得哇，我要成為一個華人第一大台，我喺成個東南亞甚至海外都有咁嘅影響力。 而家係啊， 咁而家咧就話， 而家係全中國咁多個城市最有影響力電台啊嘛，除咗 CCTV 之外，咪 CCTV。 B 咯， 係爭個 B 字啫嘛。 咁所以就要迎合翻嗰邊嘅觀眾㗎。 冇錯啦，我哋即係只一個係700萬人嘅市場，係唔可以放棄，因為我哋唔可以放棄呢一個嘅全國嘅市場。香港一定要找緊呢個機遇。 所以久而久之都保守咗成個電視台。 唔係最可惜就係王維基啊嘛，即係你王維基佢。我哋之前節目我都講過啦，你明明即係搞呢個網上電視又唔搞，又話即係嗰個對嗰個網上電視嗰個收睇嘅問題。而因為變咗 Netflix 入嚟 ，NetTV 入嚟咯。 依樣都其實都唔係問題，只不過其實係即係某程度上我哋香港人都有啲責任啫，係嘛？如果你真係咁撐 HKTV 嘅，其實睇咗頭嗰幾陣之後，大家都冇曬聲氣啦。 其實我都係，我就睇警戒線。 我自己包括都係啦，我自己都係其中一個罪魁禍首。 我都係，我就叫人睇個警戒線啦，就睇。 即係你一個自由市場，但係你依個自由市場啲人都唔 buy 依樣嘢嘅，咁我自然就冇咗㗎啦。咁成件事梗係歸翻於唔發牌俾個問題啦，係咪先？ 冇錯啦，唔好淨係鬧維基嘅。 維基呢個我冇話，我唔係鬧緊維基，我冇鬧過維基，我鬧緊香港人同埋鬧緊政府。 佢係受害者嚟嘅， 我係受害者。 即係問題 一男子因素嘛， 幾個男子同埋而家維基佢話封嘴唔再講政治啦，可能就驚有更加大嘅打壓啦。佢講咗啦已經，所以可惜嘅呢個。嗱咁講翻我哋即係落街睇電視呢樣嘢啊。咁除咗睇波睇頒獎咧，仲要睇咩咧？落街呢個電視，即係呢個熒幕。 可以玩咩？ 頭先你講過嘅飄咩燒啊？ 龍虎炮係嘛？ 十二點之後有冇特別場啊？ 可能去啲隱蔽啲啊， 準備自己 開個 screen 嘅啦。即係留咁咁啊！其實以前即係喺外國大舊之後咧，有啲車咪拍嗰地方有個立體影。 哦，即係以前嗰啲叫做係總之拍車嘅 car park， 係 佢哋好勁， 坐喺架車入邊 啊， 係啊，會播唔同戲咁啊。其實西環有冇地方搞啊？停機場。 西環連泊車位都唔夠啊！ 咪咯，真係呢啲喎，呢個香港， 所以呢啲算法啦，係嘛？即係呢啲即外國露天大車場睇又唔 work 嘅香港。 雖然唔得，但係其實係咪都可以搞？因為依排咧，其實西環又好，上環又好，其實星期日都幾多呢啲攤檔。明愛搞咗個，我諗成每兩個月每個星期日都會擺攤檔嘅地方。咁佢哋就喺永樂街入邊一個好大嘅空間，搭曬台啊，綜合節目咁樣。咁明愛不嬲我都拜嘅，係嗰啲嘢，即係 OK 嘅，成個嘢方面。 明愛萬家暖萬心嗰啲咁嘢， 唔係佢都好，佢其實我見過有幾次行過，都有啲譬如外國 artist 啊，有啲即係菲律賓裔嘅朋友啊，喺度唱下啲歌啊，即係成件事幾 lively， 我覺得係唔錯嘅。同埋佢有啲 sharing 嘢啊，有啲即係譬如動物權益嘅嘢喺入邊啊，即係我覺得呢啲嘢係幾正嘅。 係嗰個我都覺得算唔錯嘅， 係算唔錯嘅， 都幾聚到啲人流，因為。即係唔係冷清嘅，好多好多啲街坊行過都會去睇下。 所以我都攞咗好多佢哋嗰邊啲攤檔啲卡片咧，我都諗緊我哋可唔可以山東啊、正佳搞一次？因為依啲咁樣嘅活動就係大家都講凝聚社區、凝聚社區。咁有啲人就諗到好複雜嘅，其實最緊要係真係有個氣氛，啲人係想翻屋企。 唔係，即係點樣住係？即係啲人唔想翻屋企，有地方係揾啲嘢做下，或者叫做氣下。 帶自己仔女啊，咩落街就有咁多嘢玩啦，又可以同身邊啲人。即係熟啲啊，嗰樣嘢，即係依啲係其實可能係社區組織嘅第一步啦。就係你，但係可能就要你做嘅時候，唔好淨係諗住做，咁即係有班人喺後面，真係同人去 social 啊，點樣攞多啲資料嘅，之後係有啲咩活動係可以請佢哋都可以參與。喂，其實你哋想有啲咩啊？咁樣。即係我哋真係好想做到係由下而上，咁但係咁多人同我，喂點由下而上？ 咪咯，即係我點做？譬如我嗱，當我一條友乜都唔識嘅，咁我應該點做第一步先？譬如話，我想搞播波或者播其他嘢嘅，我點搞先？ 都係頭先講個方法啦，西環變幻時， 變幻時出雞啦。 除咗呢樣之外咧， 咁 啊，我當出 變幻時而家有個實質嘅地方叫西歐辦噶嘛。咁呢個地方都係一個你隨時咁入嚟敲門，咁咪有人幫下你咯。 喂，其實應該嗱，我當個譬如我屯門新界西啦，咁我哋呢個冇西友啊嘛。譬如我即係我一般咁人，應該我要搞呢啲地區工作，應該係從乜嘢埋手先咧？入手應點搞咧？入手即係除咗即係喺你 page 即係呼叫之外， 屯門佢本身網上面都有少 少群組屯門嗰啲組啊嘛。我即係譬如撇開嗰啲啦， 都好多其他嘢嘅啫。 即係咁，我應該從乜入手先咧？譬如搞咩易搞啲咧？ 搞咩易搞啲啊？ 譬如話唔好睇電視啦，話要咁多架撐，我冇四保啊，咁應該搞咩咧？ 都好似有啲困難喎。 如果即係唔睇嘢，即係除咗啲市集，有冇搞自己搞？ 自己搞就要自己可能平時同啲街坊傾偈傾多啲啊，即係自己組織個街坊活動， 其實揾啲 common friend 咧，大家會唔會即係覺得譬如個區喂好多人養寵物嘅，你咪好低資咁寵物搞個頭先嗰度？分享會咯，乜仲使擺張台得啦啩？ 我即係點喺個，即係好簡單，總之有張台有支麥就可以搞一次，即係起一個壇先，起壇之後慢慢就吸引到唔同嘅人或者有興趣嘅即係搞水活動嘅人一齊幫嚟幫手，多幾個人又自己網絡慢慢大咗，可以搞到唔同嘅嘢啦。 即係你搞十次，你每十次可能都收集下人哋嘅一啲基本資料咁樣啦，聯絡電話又好，或者可以整張 form 咁。喂，其實你咩有咩興趣嘅？其實好快啊嘛，填件事填一兩分鐘啫嘛。咁你填完咗之後，你後面你真係俾啲心機去整理下你個 database。咁你之後其實可以諗下，我有啲咩活動，同埋唔一定要你搞噶嘛，唔一定要你出錢噶嘛。點解群眾要參與佢唔出錢啫？ 但係點搞咧？譬如嗱，我想譬如喺屯門即係搞個養龜嘅乜鬼嘢咩會咁樣啦，養龜啦，幾多人養龜？咁屯門市政公園係有一個即係咩爬蟲館之類咧。我附近譬如我想搞個講即係龜嘅分享會，咁我應該點搞先？我今日有個理念啦。 嗱，可能以即係如果你而家即時去揾啲人翻嚟咧。就比較困難嘅，咁但係以我哋西華嘅經驗咧，其實有個街坊咧， 就喺即係政街個斜路嗰度咧，整咗一塊叫街坊通訊板喎。 哦，整塊板喺度，即係好似咩民主自由牆之類咁嘅嘢。 係啦，咁啊，等啲街坊咧自由寫喺上高啊，自己中意貼嘢喺上高啊。咁如果當佢有呢個需求嘅話，佢可以寫上去。 哦，即係好似譬如屯門，我當個地方，譬如市政公園，即係大馬跳舞嗰度啊，嗰度好大啊嘛。咁我 set 塊板喺度，譬如大家有咩訴求，即係街坊想搞咩就黐上去。 係啊，因為本身其實呢個概念一開頭就係話點解我哋平時住嘅屋企係咪落到樓下嗰啲 notice board 啊公告板淨係俾業主立案法團啊， 其實就係 或者管理處用啊， 其實嗰啲就係黐咩咧，就係黐咩誒聽日冇鹹水啊，後日廁所爆水之類整嗰啲嘢，咁即係事務嘅嘢。咁 但 係 係啦，但係我同我個鄰居其實係有需要去溝通噶嘛，即係有呢個需求噶嘛，但係我冇一個。個平台可以俾我去講呢啲嘢， 即反而就係可能百佳有塊嘢咧，見到係咩補習啊、湊仔啊、私人壇同埋變咗嗰啲咁嘅嘢咯。 係啦，係啦，咁但係就即係如果你唔去百佳咁買嘢，咁你未必係成。 但嗰啲係 service 啊嘛，即係同嘅 service provider 想通過百佳一個人人會經過嘅地方，咁去揾客啫。咁呢個可能佢哋個 feature 嘅。咁但係我哋嗰樣嘢係真係想做 interactive 啲啊嘛，係咪？即係可能。你寫一句，我可以後悔一回 咧。其實呢一個咪即係討論區帶翻落社區啫嘛，即係大家即係唔好做鍵盤戰士，喺街做都過癮噶嘛，係咪先？ 始終好多街坊都係即係，尤其是大年紀啲嘅，佢哋唔識上網啊，或者電話都係即係用緊 即係會 釘 出 嚟釘死人嗰啲啊， 三三一零 一個字咁大個， 即係仲有掣撳嗰啲電話啦，嗰啲叫做老人家電話啦。 係啊，咁佢哋唔識上網噶嘛，咁但係就唔。我哋就唔希望，因為啊佢哋唔識上網就冇咗嗰個參與社區活動嘅機會，係嘛？咁所以就將佢帶翻落嚟社區，係嘛？將佢變到實體化，咁等啲街坊可以即係透過呢個街坊通訊板，佢哋自由去傾偈啊，或者想參加啲咩嘢都可以去。 即係啱啱你講嘅嘢，街坊通訊板就令我叮一聲係，點解唔可以整一個咧？同埋啲街坊通訊板唔係淨係話淨係做社區嘢咁，可以譬如做個建交，譬如當個區，譬如我當屯門又要起個大媽廣場嘅時候，咁喺個板度寫翻啲意見，點解反對咯？係嘛？ 係啊，可以用嚟收集民意都得嘅。 可以， 即係例如紅色貼紙、藍色貼紙，嗱贊成嘅貼藍色，嚇反對貼紅色，咁啊睇下邊個。 即係做一個社區公投咯，可以。 跟住咧，睇翻原來佢哋好慘，佢哋紅大馬嚟喎， 黐錯顏色啊！ 咩事關我咩啊？ 即係自己買曬啲貼紙，自己貼落去咁啊！ 嗱，其實啱嗱去到節目尾聲，其實我就想講咩咧？其實而家慢慢香港越嚟越多即係大媽出現咧，其實你哋區西環有冇先？啲大媽有冇比例佔重咗咧？ 都有嘅，即係喺海旁啊，或者係中山公園啊，即係區裏面一啲空地，其實都 好多添。 夜晚都有啲大媽拖住嗰啲小勞保啦，即係嗰啲。 咩小勞保咧？唔係粗口嚟嘅，拖住小勞保，即係擴音機嗰啲。 擴音機嗰啲啦，咁啊，即係出嚟播住嚟跳舞。 咁其實啲街坊對呢類，即係本地街坊對呢啲有冇反感先？ 有啲都反感㗎，係啊，即係都喺網上面講要去即係趕佢哋啊咁啊。 但我覺得就冇咁大影響，因為好多時候你喺屋邨咧，佢直接喺度啊嘛，嗰個聲音騷擾啊，嗰個騷擾係你又會經過佢咩？西環係地力啊，我就係講西營門啫，我西環我話西營門譬如中山公園咁咧，你除非你係真係過中山公園有嘢搞，但其實你唔會過去。 即係佢係好啲叫 isol 嚟嘅地方嚟 嘅。佢係啦，佢一個 isol 嘅海旁嘅地方，佢就你要過去，你都起碼要過條橋。咁中間唔會有民居，咁某程度上因為個地理情況咧，就變咗個騷擾性咧就冇咁大。 嗰程度你個區可能其他地區會多啲呢啲即係越多大媽係呢係有心串連噶嘛，因為有啲新聞就發覺咩喺屯門即係做開生意嗰啲大媽咧，佢直頭會收嗰啲馬佬嗰啲佢哋契爺嗰啲利是咧，係走咗過去旺角菜街揾食啊嘛。 哦， 呢啲係有背後有組織串連去唔同地區做呢啲大媽所謂大媽舞嘅所謂，其實呢啲廣場舞就係嚟自文革時候咧，佢叫十字舞啊嘛，即係集體舞啊嘛。其實呢啲嘢其實即係可能就係一啲文革遺毒，可能就係擔心咩咧？就係呢啲即係大媽會先你哋，譬如話你講正佳嘅，可能而家都有唔奇噶，就可能邊個鐘樹貴咁樣就阿陳樹貴、陳志貴啊，錯啲，陳志貴就租咗你個場。揾班大媽 book 咗最旺嘅時間跳大舞，點解你可以睇波我唔可以跳大媽舞啊？咁你點搞呢啲地，即係同你搶地方，我點搞咧？ 其實都有少少擔心㗎，因為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趕就趕嗰個時間去即係搞個活動啦。咁但係我即係都唔知道會唔會到時俾人霸咗嘅，其實。 喂，但係呢個點搞？咁啊，你而家唔係 book 場啊嘛？呢個係一公眾地方啊嘛，即係叫做早到早做活動嘅啫。咁有冇對策先呢樣嘢？ 如果發覺呢個情況真係好嚴重，咁就即係真係唯有去提早申請咯。 所以建立社區網絡係幾緊要咧，街坊通訊啊，你要有 Facebook page， 有 WhatsApp 喎、而家咁多通訊工具，實贏都係嘅。你咪佢大媽都唔會成班一齊到咧，佢到咗兩個之後，我哋咪班大媽全部隔離附近啫嘛，廿幾個篤喺度，你咪跳咯，霸曬啲位俾你跳，我哋要爭位啊嘛，大家霸曬喺鬥爭位，冇所謂。 所以即係呢個街坊就幫手，因為有時你街坊咧真係有啲即係媽媽啊，即係存喺個區度啊嘛，可能譬如我啲要翻工，即係唔可以存喺個區度啊嘛，咪靠啲街坊幫手咯，即係望住幾時個區有空檔咪攝咗先咯，即係早到早爆位嗰樣嘢啊嘛。 社區就係守望相助嘅地方。 Exactly， 所以就永遠唔會係得幾個搞手，其實搞手只係起個頭，讓公眾有個參與程度。就唔好以為我哋咩都做曬，我哋其實好需要街坊嘅幫 手。你講呢樣嘢就係、是、就即係講翻我節目去尾聲就完啦。即係其實我想講嘅節目啱就係大舊講嘅嘢啦。即係我一條個 lens 咧，真係搞咁多嘢嘅，所以先揾到我哋呢間房咧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呢度，其實成 A 位有十條友喺度嘅，其實就會幫呢個節目去諗唔同嘅議題，或者上嚟做主持幫手去我哋呢個十八般武藝咧去營運呢個節目嘅。就同埋揾到啲啱啱就係啊，大概揾到阿南上嚟，或者調翻轉之後阿南咧，即係再有題目上嚟，即管上嚟講，同埋幫手揾一啲你揾嘅地區組織乜都好，就幫我哋揾啲適合主題，再喺度繼續做個平台俾你發聲。 係啊，最好係啲新人啊，或者有啲新嘅理念啊，帶上嚟大家交換一下啲嘢，我覺得好正。 同埋初頭即係阿世陽都講過，哇，我使唔使揾啲即係嗰啲叫做名氣大啲，譬如啊呢個斬樹英雄啊，即係嗰類同埋阿葉明嗰啲，我都冇跟住，我就調翻轉揾翻啲係傳媒少啲 cover 嘅人上嚟，即係但係就做緊地區嘢嘅地區朋友上嚟一齊傾咗先咯。 上次有啲即係一齊播足球嘅朋友，其實佢哋都即係都想即係參與多啲嗰啲社區嘅活動啊。咁我諗我哋建立咗呢個網絡之後，我哋揾佢過嚟。 唔係，其實可以大家係透過即係我哋喺 YouTube 睇到噶嘛，可能大家就係地區嘅嘢，譬如今集。阿南講完你哋西環嘅嘢，咪西環朋友睇翻我哋 YouTube 片咯，跟住又繼續你哋喺你哋個 group 啊西環變化時討論，同埋可以喺我哋即係我啦，我就而家喺開咗個叫做十八般武藝嘅group 嘅 Facebook group page 都有嘅，咁大家可以入去就做申請做一個 group 嘅會員，就入面繼續大家延續翻我哋今集節目嘅討論，即係呢個就係我想做嘅嘢，就係、是、我哋起咗壇之後，大家一齊就大家幫手個節目。個內容一齊豐富佢咯， 好 呢、這個就係我想做呢個節目嘅宗旨啦。 好 啦， 非常好， 非常好啊！好嗱，我哋今日唔覺已經個半鐘啦。嗱，其實我哋而家節目就會先係定個半鐘先嘅，或者之後可能咧，我哋可能有啲即係啲嘢講唔實，就可能會臨時加時嘅，就睇到時啊睇中情況，我哋就比較彈性啲嘅。好啦，大家即係如果聽眾咧。或者你有咩主題，或者直頭你想上嚟講，就即管喺我哋嘅 group 同埋個 page 咧，就留言俾我哋，我哋會覆你嘅。好啦，我哋下集再見。今日就多謝阿南同埋都係大舊做拍檔先啦。啊，同埋現場觀眾， 好， 多謝， 拜拜。 多謝嗱，嗰陣咧完咗節目，仲會同班現場觀眾同我哋啲支持我哋 group 入面嘅團隊再傾我哋節目會點樣再行落去嘅。好，我哋下集再見， 拜拜。 城寨邊個感覺就係好立立雜雜、污污糟糟。好似係冇條理一個咁嘅廢墟，但其實城寨係一個由人組成嘅有機體。我係 Lance， 你睇緊嘅係城寨。